想起再累也是要做人，我的思绪便绷紧，谁又要大家比我还担心，胡乱地鼓励人。一想起往日某段抱憾，不要用笑话逼我暂时兴奋，难道怕我一不快便轻生，轮流伴我谈心？放心，不开心就不开心，也别勉强的慰问，但求随着我的心，洒脱地尊重我的伤感。别要不开心便找开心，去避过我的良心，消化忧郁后才令我拾回自信心。一想起战乱破坏了文明，我怎可以没知觉，告诉我幸好这里没饥荒，难道便可快乐？一想起我们有话要讲，未曾被听见便闭幕，有幸我爱惜这个地方仍然盛放。不开心就不开心，也别勉强的慰问，但求随着我的心，洒脱地尊重我的伤感。别要不开心便找开心，去避过我的良心，消化忧郁后才令我拾回自信心。求蓝调更兴奋，逼我大笑，情况更伤感。不开心未必不堪，快乐也要找原因。一瞬间低落，然后我自然又再生。最后尘埃跌定，我便会翻身。